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双燕生于1959年，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泥彩塑第四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塑兔爷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长子，7岁开始跟随父亲学艺。上世纪90年代，放弃深圳高薪工作，潜心家传手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双燕。上世纪90年代初，双燕在深圳打工，每月的收入是他在北京做兔爷的20-30倍。但是当父亲跟他说，你要不回来做兔爷，这门手艺就在我手里失传了的时候，双燕最终选择了留下。那我听着您这个又重复了您父亲的人生啊，就是甭管您刚开始是愿意不愿意，是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是您接下了这个责任。 如果说从学艺，我从66年开始接受这个手艺，我到07年才算出师。你想一想，我学了多少年手艺？ 40多年。 我学这门手艺的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很少很少来提，就是说我学艺的这个过程啊。因为我父亲要求我是怎么说呢？如果说用严厉这个词都不足以形成这个 那个程度之深。 对啊，就是说，如果说苛刻呢，也不过分。 嗯， 要每当我把我的作品给我父亲，让他来给我指点的时候，从来没看过，拿起来就给我摔掉了，这都不行，这都不行。 我那您得多委屈啊！您是原来干好好的，1个月90年代初在深圳挣好几千块钱，被他给招回来继承他的这个手艺，完了他这么对您，您心里头没情绪？ 有情绪啊！到了07年的时候嘛，有一次。我的朋友到我那儿去，我正好要到我父亲那儿去嘛，我要让给他交作业嘛。我说那你跟我一起去吧，跟着我的朋友去了。到我父亲那儿之后呢，我说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件作品如何。其实那件作品呢，我已经感觉是我做的是最好一件作品了。我父亲还是同样就给我拿起来就扔了，当着我的朋友的面子，我的那时候我已经40将近50岁的人了，是吧？我就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哈，但是等我朋友走了之后呢，我又问我父亲，我说那您给我指点指点，说一说我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好了，他说我就想让你超过我。他给了我这么一句话。其实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就算明白了啊。我后来我跟我父亲这样讲，我说如果您要是这样要求我，您就没有必要了。我说我永远超不过去您。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看，我说第一，这个生活的年代，学艺的过程啊，因为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受的教育和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有区别，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还会有偏差。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学艺时间比我还要提前了10年。我说这个功夫它是你日积月累下来的， 聪明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你要日积月累的去练啊。所以我跟我父亲讲完之后呢，我父亲也就认可了我的这个观点啊。 嗯、 所以从那以后呢，他就再也没说过我啊，再也没说过我。其实从那个时候起呢，我父亲呢就基本上就不再动手了。 嗯 啊，就不再动手了。从那个时候起呢，就是我家里边所有的这个工作呢，就都是由我来做了。啊，可是从那以后呢，我心里也特别后悔啊。后悔什么呢？因为从那时候呢，我父亲的一个动手能力呢，就一天不如一天，就是每天都在下降了。就是，其实那时候我就想，我说如果我要不去跟我父亲辩解这件事情，也许我父亲这个动手能力不会消失这么快。 这两个之间有关系吗？ 我感觉是有一些关系吧。 但是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父亲的要求有点太沉重了。您不辩解的话，对您来说也不一定是很公平的事情。 这件事不能说拿公平与不公平来讲， 就是， 我没有这么认为过。 您没这么认为过？ 我没这么认为过。 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您是被父亲选中的那个接班人，嗯，因为您是长子，嗯，因为您手艺好。 嗯。 但是由此也，您的人生就被父亲给决定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您自己选择的余地并不大，您对这个事情， 我是这样 完全接受了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因为我是出生在这个彩塑世家，从我一出生，从我懂事，我父亲就在做着这门手艺。但过去我们受的教育呢，又是说这个子承父业， 对 啊，有这么一个传统在里面。 嗯， 还有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又面临我儿子和我侄子，嗯，他们也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呢，其实当时呢没有刻意的去让他们学这门手艺，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要面临的是这个手艺失传的问题。 就是您是唯一的一个在你们这一辈儿里头现在还会做这个手艺的人，所以您要不把它传到您的下一辈儿，这个就没有了。 是， 是这样一个处境吗？ 是，是。所以后来呢，你看我的儿子和我的侄子也都同样的意识到说这门手艺的濒危程度， 嗯， 说他们如果不去做这门手艺，这门手艺就是在我这一个手里边就算是消失了， 嗯， 因为过去也有过一些学生来找我来学这门手艺，有很多学生就是耐不住这寂寞， 嗯， 因为什么？因为在我学手艺的时候啊，我一坐就12个小时， 嗯， 就在这工作台上一坐就12小时，很难有人能够做到这么长时间， 嗯 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是节奏很快的时代啊，就是从事这门手艺很难发家致富啊，养家糊口还可以， 嗯， 说发家致富就很难了啊， 嗯， 所以也就导致这门手艺的学习的这个学生呢比较少， 嗯， 还有一些呢是为了我家的名声啊， 嗯， 拜师啊，我的学生啊去开店呀，啊，挣钱呢，啊，哎，也有一些这种拜师了，手艺也没有学到， 嗯， 就打着名号去开始做一些比较粗的呀，比较那什么的土呀， 嗯， 来去销售， 嗯，所以看了半天还只有自己家的血脉，这个是最靠谱的，要传承下去， 只有这样了，没有办法了，啊， 但是你孩子愿意吗？就当年您的选择您都那么费劲，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比您当年还费劲还困难，因为现在的时代跟您当年还不一样了。 对，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我跟他们是这样讲的，我说当年呢你爷爷跟我讲是我不从事这门手艺，这门手艺就在我身上消失了，我说你们呢考虑考虑现在这种状态， 嗯， 我说你们学呢和外人学有区别，我说你们看都看会了，你们只是做与不做的事情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呢现在也感觉到说这个咱们北京这个民俗的这种知识呢非常非常重要啊， 嗯， 所以他们也在都在开始从事这门手艺 啊，哦嗯，那他们有自己的别的工作吗？还是专职在做这件事？ 我侄子是有这个别的工作， 您儿子就是， 我儿子现在就是 以前呢，他是搞动漫的 啊，那还相关哈， 动漫也相关，他也面临着和我当年的抉择是一样的。他搞动漫也很挣钱的，过去 是。 现在他把他那个动漫那一个生意呢，整个就不再做了啊，他就专职也在做这门手艺。现在是， 那是他 自己的 选择， 他自己愿意做的，而且他也是说的同样的话，他说我要不做，那这门手艺就没了。还是为了咱们北京的纯正的这门手艺，还得有一个传承人下去嘛， 嗯， 啊，所以他也得为这个付出了一些他的这个利益， 嗯， 所以我们从事这门手艺，如果说用 与这个金钱来挂钩，是没法去挂钩的，这只是一个，只能是一个责任的问题，不是说这个金钱的问题， 嗯。 双燕生于1959年，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泥彩塑第四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塑兔爷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长子，七岁开始跟随父亲学艺，上世纪90年代放弃深圳高薪工作，潜心家传手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双燕。 那这个传承的责任为什么得是你们家来担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啊，这个问题是这样，这它也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刚才我讲了，就是58年之前，北京这个做泥彩塑人不下20几位。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您刚进来的时候，我说今天这么大的雨让您来，您说的一句话，那没办法，赶上了。 对， 啊，这个兔爷这个或者是彩绘的这个手艺，就您家传承的。那赶上您就生在这样的家里头， 你就得有义务， 那我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给他传承下去。对， 就是赶上了。 对，就是赶上了，就是赶上了，没办法。 那您孩子也认可这个吗？因为其实您当年还是做出了挺大的牺牲的，可能对于您父亲那代人来说，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没有别的选择。但到您这一代就不一样了，您有选择了。到您儿子这一代，他的选择更多，让他放弃所有的其他来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这个北京泥彩塑这门手艺在北京来讲，如果说是有传承谱系的只有2户， 嗯， 一户呢是韩家，一个是我们双家， 嗯， 韩家呢现在代表性人物呢只有韩宝才了啊， 嗯， 他父亲也是这么传下来的。我家呢这门手艺呢学的比较多一些，比较全一些，就是我们一出生一记事就接触这个，就听我父亲总在讲。从我儿子出生，我侄子出生也是在这个家庭，也从小也是在听这件事情，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既然出生在这个家庭，没有办法。如果说北京市有很多家都在做这门手艺，也许对我们来讲就无所谓了。 嗯， 啊，就是因为这门手艺只有我们家还在做这门手艺以外，北京市没有这门手艺人去做了。所以说这个担待也好，是责任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个语言形容不了这件事。 所以说这个独家手艺对你们家而言，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好像很荣耀啊，或者说是一个很金字招牌的东西，给您带来很多足印的那种东西，可能沉重的担子是感受更深的。 嗯， 因为在你手里头就你这一家了，要没有了，这个责任太大了，就说在你这儿消失的。 是，您说的这个确实有这个原因所在。你看我们都有一个什么词呢，我们小时候介绍一个历史罪人 啊。 我刚才讲了，如果说这门手艺在北京城当中不是这么稀缺，有很多人都能从事， 嗯， 我们的责任要相对的小很多很多， 嗯， 啊，甚至于我们可以不做，别人还在做， 嗯， 对吧？但是呢，我父亲当年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为什么让我这么难抉择？他就讲到这句话，说如果你不去从事这门手艺，你这门手艺就会在你手里边丢失了。 嗯， 所以为这句话影响了我后半生。 是，那您现在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多收点徒弟啊？那以后把这个担子全压在您儿子身上，他会跟您是同样的机遇，同样的心理负担。那他的孩子，他还愿意学这个东西吗？ 现在是这样啊，您说这问题呢，我在十多年前就考虑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节奏太快，能够愿意踏实下来安心的学一门手艺， 嗯， 现在很难很难找。我儿子与我侄子他们看着长大的，他们也不愿意说这门手艺在他们这代消失，这就等于无形中给他们眼睛上了一把枷锁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特别特别愿意说有一些人来学习这门手艺，但是我们很难去把握这种，就怎么说，这个词我真的不好用，比如说学这门手艺他养活不了他， 嗯， 是吧，我呢也不能够过多的去帮助他， 嗯， 但是我们现在社会首先要生存， 是， 对吧？所以这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 我理解 啊，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些东西，就我们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有些东西是挡不住的，可能有些东西是注定要消亡的。那为什么咱们要使那么大的劲儿？您这一辈子，包括现在您儿子，可能也会在这个事情上下很大的心力，要顶住这个轮子，怎么说呢，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留下来。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有些东西它可能是注定要消亡的，从古至今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传下来的。 您说这个问题呢，其实考虑过，有些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如您所说，历史嘛在前进，有些东西呢就会逐渐的去淘汰啊。其实我也跟我这个儿子他们我也讲过传承啊与发展的问题啊。传承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有能力，我们还有这个希望的基础上，我们尽可能的把它要传承下去。如果说在历史当中我们实在是在说被历史所淘汰， 嗯， 那也是 没办法， 没办法的。 嗯， 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做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去把它做到什么地方。 嗯 啊， 您就已经给孩子宽心了。 说这个发展与淘汰，其实这也是很正常。 嗯 啊，很正常。但是我们呢，就是尽可能的说，把它去留住手艺，留住技艺。 嗯， 就是它毕竟是在咱们北京城当中是辉煌过的一段民间文化，是吧？所以我们呢就下一步呢我们呢就要考虑的是传承， 嗯， 还是要传承，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把咱们老北京的这个文化去传承下去啊，这是下一步要面对现实要思考的问题了。 嗯，有思路了吗？有办法了吗？ 这个办法还没有得到， 现在还没有想到好办法。 对对对， 所以下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下面的事情其实 应该退休了，六十了， 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嗯，还得操心。 什么时候在咱们这个北京城当中说大面积的把这个民俗文化给它推广出去了，我们的市民对这个北京兔爷的一个了解啊比较全面了，其实这个时候我的心愿也就达到了。 嗯 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兔爷，刚才我讲了，兔爷他不是你看到的表象，他是要你了解他的文化内涵最重要。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您自己的人生满意吗？目前为止，回头看看这些年， 我是这样理解啊，说这人生满意与不满意，或者你有什么遗憾，其实这个一个人的经历不同， 嗯， 他的感受是不会相同， 是 啊。但是如果说作为我来讲，人生的这种满意与不满意，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把这门手艺我给它传承下来了， 嗯， 而且呢我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好，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已经完全认可了我这门手艺，子承父业嘛，我对得起我父亲了， 嗯， 就可以了。因为我毕竟我们小时候这个受的教育和我们现在孩子们受的教育还是有不同的差距啊，所以我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就应该是父亲的事就是我的事， 嗯 啊， 所以你很好的子承父业了，在您的价值观里头，您就觉得您做对了，值了，满意了。 是， 所以并没有更多的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更多的从传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价值的问题。 因为人生啊是这样，如果说我没出生在这个家庭，我不知道我那个生活是什么样。我出生在这个家庭，我从小就看到我父亲对这门艺术的追求，把他这一辈子心血都投入到了北京泥彩塑方面。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当年的放弃，我就是对他的不负责任。 是啊，您是对父亲负责了，您有没有想过您对您自己？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总感觉 说你觉得顺理成章就该这样， 就该这样， 我生在这个家里，这就是我该做的事儿。 对，对， 好吧，那就希望您就是像您说的，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热爱这门艺术，能够有其他更多的方式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让您的担子也轻一些，让以后您家孩子的担子也轻一些，这个是最好的前途。 谢谢您，因为我也愿意这样做，但是现在我现在还没有 找到好办法，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学生，这就靠碰吧，这个真的靠碰。因为现在这个，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啊，我们的社会发展的太快，我们是跟不上形势了啊，所以说只能碰了。 好吧，那就祝您好运。 谢谢。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泥彩塑第四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塑兔爷代表性传承人双燕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